敢问挫折何来罪恶，全人离散有多为难，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。所以到哪里都像快乐被燃去，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，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，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，撇清自己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敢见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夜夜深秋找那颗星星。 也许是我愿意就

今年四月一号以后亡故的本市户籍居民，选择骨灰海葬或者骨灰自然葬作为安葬方式，将享包括遗体接送、遗体冷藏、遗体整容、遗体告别、遗体火化、骨灰寄存在内的六项免费殡仪服务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悬挂在心房，才相信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。二十年很想流浪，跋涉中会有成长，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，你对我的影响使我变得坚强。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，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，我享受一步一步前往，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。爱情海也许有雨有浪，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，

太多太多的诋毁，以为自己不再哭回忆，为何不敢忘记自己是谁？你轻轻说，别过得太累。那一刻我泪落纷飞，在你面前我好想流泪，我的心被你揉碎。在你面前我好想流泪，告诉我苍生后还有的滋味。 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